都难睇啦，系嘛？喂，原来你个保安咁嘅吓，可以唔跟我行李可以入噶？喂，原来有人有特权，喂，所以我就话，即系你其实你香港嗰个沉沦咧，你从呢一个嘅沉降嘅问题上边，你从呢一个嘅行李门嘅事件里边咧，其实系吞噬紧。喂，吓死人，大哥！你原本是应该很 professional 的东西、是不需要争议那样东西是啱定错。 而你最恐怖 的。总之一定要做啊大哥。 你见到啲建制派呢即是有恃无恐更加变本加厉。你见到马逢国咪就是咯。 佢之后戴发胶。 咪就是咯又是这样的完全是。即是呢啲。 下次我得唔得先。 其实仲有好多啊譬如讲緊泳手咁样。 是啦泳手你 又。游得最快我冇得去喎。我巴士你刚嗰个先有得去。 咪所以我就话囉你连一啲咁客观有客观标准嘅嘢包括你嗰个工程究竟系跌几多毫米 几多 cm 代表系已经要停工啦。咁呢个系客观标准嘅嘢啦唔系政治嘅争议嘅嘢嚟㗎啦。唔系立场嘅问题啦。 系啊。 OK, 游水边个系快睇秒数嘅啫。好啦跟住究竟应唔应该同行同检喂都是很客观的。 有个原则在后面就是安全的问题嘛这个是航空业的安全的问题嘛。 不是这么客观这么 professional 的东西你都搞到即是变了第三世界国家这样。喂那你不出来投票又真的那你抵乜死的了真的。 就是你因为一个人他自己去违反了条例咁然之后为他而改例喎。哇他是什么人啊 不是这样你真的司控即是这个真的我们从来没见过。 即系梁振英咪一个例外咯，就系、是、一个咁样嘅例子。其实， 喂，你仲可以出嚟搏嗰条友真系好嘢喎，大哥。喂，我就真系，如果系我啊，真系对唔住，我真系匿埋喺个即系床下底，都唔敢出嚟见人。 系啊， 即系做过一样咁差，我理唔理你有冇搭躲都好。喂，你仲出嚟搏？你真系好笑啊！你真系。 共产党嘅特色咧，就其实系无耻，即系无耻而系冇任何嘅自知之明嘅。 喂，你仲机管局，因为佢发生呢件事，去 cut 咗关于机管局嗰个嘅，即系嗰啲 rules and regulation 嗰啲应该负责啦，败咯，所以嗰啲咁样。喂，你呢下先至离谱喎，大哥。 其实呢个系有损国际声誉，嗱，但系佢哋嗰啲国际声誉系乜嘢咧？即系我高尔夫球而家少咗几个窿咧，就有损国际声誉啦。佢哋咁样谂噶，佢啲人系咁样谂噶。 少几个洞，你意思系？ 唔系真系，系佢嗰阵时 十八洞高尔夫 球。系啦，喂，少咗几个窿得唔得咧？咁样样，我记嗰阵时系有人咁样问噶。 佢哋其中一个即系讲法就话，香港就系得一个可以搞国际赛事嘅高尔夫球场。如果连呢个都冇咗，咁我哋仲叫做国际嘅都会咩？咁样，即系呢个我觉得好荒谬嘅。你唔顾好咗我哋嘅住屋权先，你唔顾咗市民嘅民生先，你去讲呢啲即系高大空嘅嘢，事实上系即系本末倒置。 一个地方。嘅窮人住到好似嗰啲即係畜生咁樣嘅，住咗個籠屋入面嘅，呢啲又係有呢啲無損國際聲譽咩？係咪？ 衝出國際呢個？ 喂，呢、這個真係已經係變成 唔係啊！你就係頭先我哋講嗰幾單嘢，由游水派咩運動員，到沉降，到呢一個嘅行李門 啊， 喂，全部都係有損國際聲譽啦，大哥係嘛？你邊係一個國際嘅城市？去執行佢嘅政策嘅時候， 或者諗翻轉頭，呢啲人要唔要面嘅啫？究竟係？系嘛？ 唔系，所以我咪话我如果我系政府，我点撑 啊？ 哇！我真系唔识撑，大哥。 我哋嘅律政司司长系不断咁样去隐瞒佢嘅僭建嘅行为，呢个都真系令到我哋觉得好荒唐。 唔系，所以我就觉得个 campaign 咧，即系除咗选赢之外咧，其实喺个过程里边咧，因为我觉得都系一个政治动员嚟。个政治动员就系咧，你要将嗰个议题咧系凸显出嚟。虽然咧就好灰噶啦，听完呢啲嘢，都我都唔想讲，都唔想听噶啦。有时都，但系你都要话俾人听，喂，系好大镬喎。 系， 唔系话投咗我哋就系识变天，唔系好似人哋民主国家咁样。但系喂，你一单又一单，而呢一单又一单是即是每况月下那种、是不应该的、喂你我从来想象不到游水比赛是会这样、你揀出的时候喂你真的回到行路打道褪变到大陆啊大哥即是靠关系啊 即是说他现在一种群带关系那种群带主义呢已经由政治上面那个最高层扣呢已经是哇渐渐地蔓延下去即是任何的层面已经是即是民生的层面是这样啦喂，你即系体育界咪就系咁样咯。